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好玩与唔好玩啊，个 topic 系咩？我谂唔到啊。嗱，咁都唔会有错啦。但系未讲之前咧， 系 交代一下少少，都令我几 自豪， 都真系嘅，即系要啊，点样讲咧？即系有冇太赞自己啊？好，你咁讲，正经好官方咁样，世界杯期间，小弟嘅节目，系冇跌嘅。真係值得鼓勵嘅，屌你老味！我話即係我 收聽人數， 收聽係冇跌嘅，即係可能會少少少少啲，即係唔係叫跌㗎，可能係 浮動啫， 浮動啫，即係點樣咧？即係我做咗十年啦，網台，最撚大鑊就係呢啲咁嘅日子㗎啦，呢啲全城嘅一齊會觀看嘅日子咧，足球啦，尤其足球啦，奧運啦，咁其實會令到你。个网台嘅收听系会好捻低，系好捻低，即系甚至乎，因为其实呢几年啦我第一次嘅世界杯，我试过两次世界杯噶啦，啊做节目，咁其实两次都系跌嘅，跌得系好恐怖啊，系讲紧 都唔止 三四十个 percent 嘅， 唔系你如果讲紧你零几年开始做，你应该经历过三四届世界杯， 系啊，系几十个 percent 嘅，唔系话一两个百分点嘅，唔系嘅，系跌真。三成、四成咁跌嘅，即係甚至上次兩年前嘅歐洲國家杯，我都好似係有成20%係跌咗20%嘅。我曾經係諗過咧，世界盃咧就唔係停嘅，係隔個禮拜做啦。又可以，一來可以儲下啲罐頭，二來我又其實有撚坦白，即係四年一次啫嘛，係咪先？咁我四年一次。要喺呢個月之內唔係點屌雞，唔係點屌閪，咁其實係可以噶嘛，四年一次，咁我都唔得啦，因為00後嗰次我已經係世界盃期間啦，咁當然咧，我呢輪解決嘅，我就會去啲酒店中啦，咁我會有啲解決啦，咁啊講下少少酒店中，早輪阿碌，你係咪都復過一次啊？ 復地咯， 就7月1號嗰次啊？即係琴日嗰次啊， 係咯， 喂，人哋遊行你遊行，你又屌完閪先遊行你，真係好撚嘢喎，真係。你講下你聽下先，一陣間先我啲 case。 等你碌下微信，見到 OK 咁咪約咯。咁跟住約好咗，即係夜晚碌噶嘛，咁咪約聽朝咯。咁通常我中意朝頭早第一，即係嗰個女嗰條女嘅第一個客人咯。 OK， 即係感覺我自己舒服啲，乾淨啲噶嘛。 啱。 咁跟住。咁跟住去到酒店，撳鐘冇人應門，咁啊等咗一陣，跟住有個女人行埋嚟，肥肥地嘅走埋嚟，你去呢間房我？我係啊，唔好意思，我落去佢哋依家原來咧嗰啲自由即係七日先咧落嚟咧，佢哋咪租間即係嗰個集團租間長房俾佢哋嘅，但原來佢哋每日要落去。即係我哋叫登記咯，佢就叫即係都係叫算係登記，但每日要落去登記一次嘅咯。 哦，啱嘅，因為好似我咁啊，我租呢間酒店咧兩日咧，咁樣每次我走嗰時候咧，即係啱啱我落街同你食下午茶嗰時候咧，咁我都要將卡俾佢，佢嗰個機，咁佢先至我跟住先可以上嚟嘟嘅。咁咪咧，我離開咗咧3點鐘之後咧。咁嗰張卡都房門嗰張卡失效㗎喇。所以一定要話每日都要㗎。 你預早畀咗錢都要㗎嘛。 係呀都要㗎都要㗎。 哎可以喎淨係香港係啲我印象中大陸好似冇㗎。 唔係㗎我每次我要都要得登記㗎。即係唔係登記即係畀張卡佢數一數。 哦、 如果唔數呢如果唔數呢我。 即係佢張卡每一次都係一日就 expire 囉。 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四點鐘之後呢咁我就開唔到門㗎。當然啦我哋四點鐘之前喺度呢就可以有個份啦因為我插張卡落去就啲電就有㗎啦嘛係咪先。咁樣我唔出街就得嘅。咁譬如我夜晚出去我冇數一數呢咁我返唔到入嚟 㗎。 咁我就要一定要攞返張卡落去下面 lobby, 等佢數一數。 咁樣，因為好似提先咁，我攞啲咩卡俾佢，因為那個服務員咧已經知道個大堂嗰個嗰位小姐咧，佢已經知道我係續租噶啦， 嗯， 因為我熟下啦，跟住佢話啊，我你續租咁，佢都要將我張卡放落去數一數，咁我先至可以咩嘅，如果唔數得，我哋上唔到嚟噶，啊，咁其實香港都係咁啊，其實我諗全世界都係咁樣噶， 哦，唔係喎，美國好似唔係。 即係你話租三日咁，三日都唔使嘅，一陣間搞掂 曬喎，係咯。 哦，咁我唔知咯。咁啊，我喺香港，我未試過連住兩日啦。咁大陸嘅我住開維記啦。咁次次都係咁，我次次都係咁，次次都係咁。 落去 OK， 好咁唔緊要啦。咁講翻，咁講翻，跟住見到佢行埋嚟，咁失望都冇辦法。即係見到同張相係爭好遠， 爭好遠嘅。嗱， 張相嗱真係非常之苗條咯。 我見過幅相嘅，嗰條女個嗰條腰係有腰嘅，嗰條腰係好撚幼添啊！係 啦， 目測嗰條腰24度嘅啫。 我係撳個幅相放大過睇過，係冇 P 嘅痕跡嘅。 嗰條腰係真係靚到咧，真係 係咯， 真係靚嘅。 實物就變咗32度咯。 哇！差幾遠啊！ 係啊， 即係我目測咧嗰幅相， 嗰條女嗱我 24度啦， 我當佢165個啦。 165 应该就大约如果睇幅相咧，唔会过95磅嘅，一定唔会过95磅嘅。但系实物咧系一定过120噶啦。 挑你咯，咁真系肥啦，几斤肥啊你啊嘛？ 咁样咯，即系但系个样咧就 OK 嘅，即系个样系真系嗰个人嚟嘅，都仲系即系几 Q 嘅。 但系佢 P 紧 P 咗条腰 ，P 咗条腰，即系身材系我唔系佢可能系以前系好好身材咯，跟住肥咗搞唔翻咯。 OK。 好多女都係好多女都係呢咁情況。 我又講少少先，跟住先講個經歷啦。其實呢輪咧我都有因為世界盃嘅關係啦，咁我唔出嘢我會死啊嘛，你知啦，我性格我識即係我性沉溺噶嘛。咁我都呢排係多咗，反而多咗去酒店中嘅。咁每次咧我都係揀嗰啲咧，即係唔算，因為而家標榜唔好，標榜咧我而家其實標榜大波噶嘛。咁我其實我每次咧都覺得知道，我先知撚到佢冚家產，佢波唔會大噶啦，話聲咧。 唔係佢講 E， 你咪估 C 咯；佢講 C， 你咪估 A 咯。 係啦，我 佢講吸手，你就越飛機場咯。 係啦，咁我咁睇啦。咁而家我睇乜嘢嘅咧？我就我搞兩件，我都係寫住大車嘅。 啊， 可以大車 啊！呢樣你中意啊，我就冇乜所 謂。係啦，因為我要打機輪嘅 ，OK 啊，我打機唔係我唔打得嘅，但係打機輪又好有 feel 啲噶嘛，係咪先？即係咧，佢有而家有分幾個階段，幾個階段啫嘛，喺機輪嗰度，細 kiss， 即係錫下 嘴仔啦， 錫下嘴仔啊，錫下面仔啦啊，咁有個中 kiss， 就叫做可能都可以錫下咩啦。大 kiss 先可以打 K 輪，即係如果你哋要打 K 輪嘅話咧，就一定要揀大 kiss 啦。 大車啦， 大車啦。咁我就而家次次咧，其實兩次都揀大車。咁其實都過咗一段時間啦。我嗰兩條女都唔喺度噶啦。第一次嗰件女，哇，真係好撚得。即係某程度我係肯定，除咗個波之外咧，係冇 P 過。對波啊，真係 P 得恐怖啊！話聲你聽。幾撚柒巨大啊！咁家產 P 到 P 到幾撚巨大，但我見到佢大車個樣又唔差，哎咁點樣試下？一去到嘩幾撚開心， 啱曬你， 啱撚曬，屌你老味，哇屌你嗱臨就細啦，揾都係 A B 嗰只 啊，即係揾 B 到啦，應該 B 到啦，哇好啊開心，喺佢啲 C 同 D 嚟噶，喂我不過。因為我見到大車個樣子又唔差，咁我誒咁唔佢對波唔撚你啦，算啦，哇！點知突然間有驚喜，而且又幾高啊，個女仔幾高，咁又唔貴喎，即係佢而家嗰佢嗰間場最貴嗰個集團最貴係1300，咁佢千一啫喎， 千一係咯， 千一啫喎，即係價錢平添喎，其實有啲睇下嘅，如果價錢千一嘅咧。通常對波都係假的，都係 P 到好恐怖，根本就冇咁大波嘅。你可以試一下啦。咁嗰次個經驗非常之開心嘅。因為嗰條咧又環保啦，又肯大車啦。哇！又腰咧，又係瘦啊嘛。佢瘦到冇波啊嘛，快聲聽，真係瘦到冇波啊嘛。咁啊好啱我杯茶嘅。咁啊呢啲其實點解即係點解我唔會將啲酒店中出嚟講嘅嘢睇，都冇乜嘢講嘅，即係次次一樣。好啦。咁又講下咁嗰次咁講好好嘅經歷啦。咁完咗，哇，仲咁正喎，咁又 啊，过几日啫，冇一个礼拜添啊，咁有碌啦，有得行啦， 碌 啊，咁啊，因为其实好悭钱啫嘛，世界杯我冇赌钱啫嘛，啊，我今日而家系买咗110蚊啫嘛，啊，都我都系十六强先买嘅，输紧晒啦，啊，我话你已经输紧晒噶啦，啊，咁啊， 再讲另外一样嘢咧，佢哋好鬼衰噶嗰间嘢，佢依家净系俾你睇三日，所以你三日之后一条走去碌下， 啊系啊，唔系啊，诶你又错啦。佢有两佢，我有佢嘅两个微信。 哦， 佢另外有一个微信咧， 系包 即系牌噶， 长牌， 全部齐晒。 我得三日啫嘛。 啊，你个嗰个旧嗰个嚟噶嘛？ 哦， 啊，我有一个新嘅，因为早轮咧，即系唔系最早轮有一段时间咧，佢话佢嗰个旧嗰个微信已经敷咗。 嗯。 啊，跟住叫人加新微信啊嘛。咁，因为其实我就唔需要加嘅，但我就要有呢个微信号。要俾啲網友，因為有啲網友要問噶嘛，咁我就要攞佢一個新嘅微信，將我新嘅微信就俾啲網友噶嘛，所以我就攞咗一個新嗰個係放好多噶，嚇唔係三日嘅，都唔止七日咯，好似都七日到咯，七日到咯，七日 揀噶嘛，你有得揀俾人睇幾日咁啊？ 嚇咁啊係七日啦，總之嚇咁啊，我有七日睇咯。咁啊第一次講嗰次唔好講啦，因為嗰次個經驗係好撚正。 嗯。咁嗰間嘢一般都 OK 嘅，唔會差。 咁到第二次啦。咁啊咁都係有 P 啦。咁你試估個 P 邊度 ?P 要啦都係。 P 高度。 啊 ,P 高度 ?P 高度。我喺個腳嘩啲腰又長又優。 因為佢寫幾高先 啊？ 佢寫住幾高先有冇寫？ 我唔好記得啦，咁樣睇就係其實坦白講啊，我哋睇呢啲都係睇相嘅啫，係咪先？你好少睇咁細節睇，我就睇留意幾樣大車。 我唔係個，我留意高度㗎。 哦，我睇下咪大車啫嘛，首先睇大車，跟住睇下啲相。咁我就會預計下啊個樣可能會圓啲啦，冇咁尖啦，對波會大啲啦，條腰會瘦啲啦。咁我係估唔到只腳係會。 短啲 嘅，屌你咯，咪咁我睇住手嘛，喺度， 唔係佢係咪嗰啲低炒向上嗰啲角度影啊只腳，通常咁樣， 唔係啊，我唔係長咗，唔係已經係 P 引咗啊，冇可能係咁啊。 OK， 咁啊佢又咩一開門啦，咦，屌你老尾，唔等你以為，我見到開門，因為佢開門開得好撚鬼鼠噶嘛， 裝喺後邊裝 啊，裝下你咁，屌你老尾咁啊，我睇我屌你老尾。嗰、那個閉路乜嗰個防盜鏡，你我諗你嗰啲趌居睇啊，咁上下度咯， 擔張凳仔。 啊，哇！我屌，唔諗係啊，我咁嘅樣，咁我就唉都好啦，咁啊是撚蛋啦，因為佢都唔算差嘅，咁反而呢次仲有啲波路添，啊，咁但係真係衰矮咯，好明顯佢只腳就係 P 得好撚柒長，好撚收長啊，咁啊，但係嗰陣，哎呀，我又中意啲高高地女仔噶嘛。咁有少少失望，但係其他冇分別嘅，又可以大車啦，因為人話環保擔啦咁樣，咁最緊要嘅嘢又係千一蚊㗎嘛，咁所以如果網友呢要去用酒店中呢，我都建議啲網友呢喺要求上面唔可以即係唔好咁高要求啦，即係佢一定會有 P 囉，即 係 高度啊腰度啊， 其實即係我哋呢啲咧好人啫，其實係可以彈中嘅，其實係可以彈嘅。即係如果只係嗰個肥妹嚟到，咁我可以同佢講話，哎呀唔好意思，我睇唔啱喎，同佢都唱，即係你可以咁樣講嘅， 係嘅， 都得嘅。 咁 嘅，不過我哋就 我哋唔會啫， 我哋面皮薄啦。 其實啲網友都，其實我哋啲網友 都唔好傷人心啦。 我哋啲網友算幾好嘅，好少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打啲折扣啦，因為你可能第二次再揾係可能係仲差嘅。OK， 你只要嚟可能好簡單，你最緊係咩？肯大車嘅話，佢就一定肯大車囉。咁你求其揾到一個好啱你嘅要求，咁你咪算囉。而且千一真係唔係貴㗎啦。為起人民幣，雖然而家人民幣跌緊，咁為起人民幣都係800多蚊嘅大佬，九嚿水都唔使，九嚿水到啦，九嚿水到。喂，我出面快餐都唔知啦，講真，你仲要租自己租酒店咧，係咪先？咁其實某程度 咁仲有元朗嗰啲都平啲嘅，不過就即係當然啦。咁你元朗就即係好噏濕啦， 好噏濕啦， 沖涼啊嗰啲又唔舒服啦。 咁啲網友其實唔知係 酒店中啊，始終有酒店中好嘅。 唔知係咪我縱慣咗我 睇落乾乾淨淨。 我啲節目咧縱慣咗啲網友咧，其實咧。元朗有啲我有去嘅，但係位數係唔夠酒店中多，即係其實我見到有啲網友好多都同我講返，即係嚟返啲 message 都係講返個酒店中， 咁我嗰時候講元朗嗰時候咧，係得幾個網友問我元朗嘅 content 啫。 又唔做腳咧，元朗又真係唔做腳嘅。 哦，咁啊係，咁啊 OK 啦嚇，咁樣講咗呢9點鐘啦，咁啊話講14分鐘、嗯啊，完全冇拉過步啊，都係戰艦嘅嘢嚟 嘅。都係嗰啲嘢。 都係咁講翻啦，講翻表妹啦， 嗯， 即係我上個禮拜講過啦， 期待好好玩嘅， 啊，期待好玩噶嘛，因為 又唔係太好玩，因為佢又有啲好好玩啊， 係啦，啊就係點樣咧？咁樣係其實分兩三個步驟嘅， 嗯， 嚇啱啱嗌佢入嚟， 嗯， 玩耐咗，同喺張牀度， 嗯， 咁就係、是、普通唔好玩，知道好玩嘅 ，OK，OK。 Okay? 哦 okay. 啊咁啊，咁我點為之普通咧？ 唔係喺房嗰度，我已經覺得即係喺 K 房嗰度，我已經覺得、嗯、哇！你搞乜嘢？屌個即係你當自己係咩紅牌阿姑啊？點解喺客面前發脾氣擺款咁樣？ 唉、哎，得，你先，你而家你講咧，因為最重點，開頭一嚟 啊， 咁佢知我點佢咧，佢好開心嘅 啊 啊，跟唔知點解玩一玩一下， 嗯， 發老皮喎， 係咯， 佢發咩老皮咧？ 啊！ 佢就話：你嚟都唔揾我，因為嗰日咧我嚟咧就唔係揾佢，我就揾咗你嗰、那個、那個波頭嗰個咧，即係我想袋嗰個啊。啊，因為佢係二把刀啦，佢咧我咧喺黑啦嚇。咁啊，佢喺度發脾氣，你都你都唔係中意我嘅，佢都喺度擺咩擺款喎。佢話我其實我有客人㗎，我都唔陪佢，我就過嚟揾你啦、 嗯。 你都唔中意我嘅、嗯，哇喺度。你做乜撚嘢？ 咁咪咯， 發乜撚嘢脾氣啊？喺度死扭爛扭，哎屌你咯，好鬼衰啊！唔同你玩，咁啊就自己就走去化妝啊。 嗯、 因為佢嚟嗰時候，嗯、我諗佢因為都幾急嘅，因為嗰日其實佢我叫佢嚟嗰時候咧，即係我叫阿林林嗌佢表妹嚟嗰時候咧，咁、那個佢未翻工嘅，佢仲喺屋企嘅，佢應該係因為佢未化，因為嚟到佢係未化妝。嗯咁嚟到我嗰度，同我傾咧，可能都幾開心嘅，玩緊鱷魚嘅時候， 嗯、 啊玩完鱷魚啦，跟住佢發老皮喎、 嗯， 你又唔揾我，你都唔中意我，我又成日掛住你咁樣，哇！屌、嗯、你老用呢啲咁嘅方法，冚、嗯、家產你困我啲房又得，屌你老母，哇！ 你困啲毒撚就得， 係困啲毒撚就得，你困我，你咩黐線？你中意我都中意我都乜我都唔想知我见过你一次。 我自己都唔想中意我自己。 我自己都唔我就係讨厌我自己添啊。屌你去係咪先我应该发达㗎嘛屌你我点解咁样穷啊我搵到好厌我自己。喂大佬你个炸型跟住炸型你大佬唔肯齐同我玩喎。跟、 嗯、 住就走去自己走去化妆、啊、见到啦、啊。哇屌你老你嚟呢度就未化妆唔紧要其实因为佢都啊、有一個好處，佢唔化妝，送還都 OK 喎、OK 啊， 輪廓都 OK 嘅，真 係。咁、嗯、但係你炸型嗰下嗰下衰啊嘛，跟住話我唔陪你啦，我一陣間走㗎啦、 嗯， 我聽 你走都坐台， 喂唔係好撚驚喎，屌你喂，你炸型，你發小脾氣、 啊、 ，OK 嘅、 嗯， 你都係想。我覺得 氹人哋啫， 啊氹下我，即係諗乜嘢？我好緊張你、 嗯、 啊，咁或者可能有得發展咧，啊諗住同我，你知啦、嗯，即係我一個好唔好嘅，其實有幾好嘅嘅習慣， 嗯、 我係俾佢哋覺得我係一個大佬嚟嘅， 嗯， 喺你哋呢一班人裏邊係一個大佬嚟嘅， 嗯， 我亦都可以喺俾人覺得我喺呢一班人裏邊嚟講叫做有啲貨嘅。 嗯， 其实当然唔系啦吓，我亦都唔系大佬啦，我亦都唔系有货嘅人啦。但我因为我会俾人 tips 啊，玩得又几开心啊，而且我系一个 leader 嚟噶嘛， 嗯， 吓、啊，咁咧佢哋会觉得啊呢、這个人唔错嘅，因为讲真啦，因为好多人都会喺圣德堡讲下我嚟噶、嗯，即系除咗喺麒麟咧我有躲之外咧，我喺圣德堡都有躲嘅、 嗯， 躲嚟躲去都系嗰只嘢嘅啫， 嗯， 都系只鳄鱼嘅啫， 嗯， 带鳄鱼嚟玩嗰条友嘅啫， 嗯， 吓咁啊，其实我已经有躲噶啦，咁啊，所以咧佢嗰个阿表妹咧就觉得，咦，如果要同呢条仔，可能我估咋，同、 嗯、 呢仔啊一齐可能啊埋街吃井水嘅、哦，咁梗系炸下型啦，吊桥扭令啦， 仲最撚衰，我上次唔揀佢嗰次咧，我係揀咗隔離嗰個嘛，即係你嗰個嘛。跟住佢都同我講：你揀隔離嗰個都唔揀我，你揀佢啦！而家你揀佢啦！啊，佢點解你喺度啊嘛？屌你咯咁樣！我唔係揀唔揀佢嘅問題，阿碌喺度啫，阿碌唔喺度，我都唔揀佢，因為我知佢波係透嘅。你揀佢，你點解唔揀佢啫？嗌佢玩啦，你同佢好玩。跟住我都係唔陪你咯。一講呢句就話：我屌你老母黐線嘅！喂，你講乜都得。你話你今日唔通恨我咧，我跳樓自殺死。你講乜撚嘢我都俾你。你今日唔陪我呢句説話就真係唔撚得啊，大佬。喂，咁我梗係滾㗎啦！屌你老母黐撚線！喂，我知道你完全都係假嘅。我知道你講呢句説話，我今日都係唔陪你啦，都係假嘅。都係鳩噏嘅啫。依家你戇鳩鳩唔理唔理唔理唔理啊！你唔會有千五蚊唔賺。或者一千蚊唔賺，就賺嗰五百蚊嘅。OK， 因為你連一個一百蚊嘅任務，你都死追難追。你連一百蚊你都唔想扣嘅，因為俾公司扣嘅啫嘛。佢一個月嘅任務啊，其實係一次嘅啫。其實你只要揾一個客，俾一百幫你訂一次袋，係一百蚊嘅啫。即係你揾唔到，如果你揾唔到客咧，你就罰一百。哇！咁當然啦，你揾到客啊，會有啲 bonus 俾你啦， 有提成啦。 咁你都為一個一嚿水，你可以。幾間辛苦又要日日即係幾日喺度叫你想你啊！你過嚟陪我啦，過嚟搵我玩。咁你會有一千蚊唔賺賺五百。OK 啊，咁跟住我一聽你講話，你今日陪我發脾氣，我其實我都扮發脾氣，因為我知道，屌你呢啲話真係只係呃我啲網友啦，都唔係個個得添啦，屌你兩呃一兩個啊！即係當時舊嗰啲網友咁嗰啲佢係得嘅，啊我而家新呢班都唔肯得啦，咪先聽得我節目多，佢已經呃唔到啦。一個呢句話我嚟講，咁如果你係唔嚟唔陪我嘅話，咁你叫阿林過嚟啊？哇！即刻 原話， 呆撚咗。咁你知啲女人好撚仆街噶嘛？有啲死撐噶嘛？咁軟瞓咗一陣間又硬翻，最衰都係你啦，又話日過嚟又唔揾我，又係講翻屌你老咩，你揾佢啦，屌你老嘛，碌我見啦，屌你老尾，啊嗰樣好屌啊咁樣，我嗰陣用 message 問阿林林，你過嚟啊，你過嚟，咁林林跟住過嚟咧，見到啦，咁跟住我就話你表妹話唔同我走，咁樣。哇！跟住林林咪喺度餓啦，哎呀，我咧牛哥咁多好人啊，又 大好青年 啊，佢又仲冇話大好青年啊，又冇人。咁我哋如果我哋一齊去香港玩，阿牛哥都會陪我哋噶嘛。我心諗：屌你老母，我冇咁講過啊！屌你老母鳩噏啊！屌你老母，當然有咁解啦，有咁講。咁樣我哋去玩，咁牛哥會陪我哋噶嘛？啊，咁樣對牛哥好啲啦。啊，牛哥又唔係好差咁啊，喺度講。咁跟住佢條女。又再遠啦，因為俾阿柏林咁散緊啊嘛，咁咪遠啦，咁我梗係唔會褪㗎啦，係咪先？我話你戇鳩，一陣間林林走咗，搵阿碌哥見啦，屌你老母，我廢啦，真係廢撚事，我真係廢撚事，咁啊，其實嗰段時間你都喺度咯，幾撚沉悶啊， 我都 feel 到有啲 攞，哇，幾撚攞啊，屌你老母嗰個環境，即係又停撚咗鱷魚，又停撚咗蜥蜴。即係玩鱷魚玩蜥蜴嗰時候冇嘢㗎喎，好開心㗎喎，一唔撚玩嘅時候呢，啊歌又唔撚直唱，咁佢自己真係跳舞，嘩跳舞仔呢係跳得幾好睇嘅，佢自己真係一條友就走個電視機嗰度喺度跳鋼管舞，唔知乜撚嘢啦，喺度表演啦，哇真係唔撚窒你，唔撚窒你我嗰時候已經搞到人落撚到咁，咁諗傾完啦，咁今日走撚咗啦，咁跟住呢個電話響，咁有客人同佢訂台。跟住呢佢就傾咗一輪啦，跟住佢同我講有客同我訂台，我都唔陪佢呀，即刻咁講啦，我都唔陪佢，我梗係陪你呀，因為我你諗下，即係佢個 message 就話你睇下我㗎，幾多鍾意你呀，人哋嗌我攞台，你都唔幫我攞台，人哋嗌我攞台我都唔陪佢呀，我梗係陪你嘅撚樣呀，你睇下我睇下我幾撚鍾意你呀，即係佢俾 message 我咁啦，咁我就我即係我大撚咗㗎嘛，我屌你老母，你咪去嗰邊囉， 你幫我嗌林林你過嚟得㗎啦。嘩一句封撚咗佢尾啦吳家陣。即刻乜事都冇跟住呢個電話又響即係嗰個客啦、啊、即係當然啦個客幫我訂台佢梗係可以幫我客訂台啦佢只係唔陪佢㗎嘛。跟住呢佢話個客又打電話嚟啦咁其實佢任務完成咗㗎啦係咪先。咁佢只係佢陪唔陪佢嚟陪我啫。跟住佢話我識個電話佢喺我面前即係你話我唔睇佢電話啦。 嘩 呢啲咁嘅招數 大勝。 呢啲唔係呢啲招數呃我啲網友就得屌你老味喂。我而家無動於衷啦我係貪你屌你可以枕頭戰鼓屌你老味喂我係貪你可以後入咋大佬。啊你嘅樣又你又高高瘦瘦平平佢全平啊佢高瘦全平嘅。咁呢啲係幾啱我咋我唔會俾你呃得到我啲轉正係諗住貪高我嘅 ,ok? 好咁啊咁啊我話你話哎諗過嚟囉你咪陪得客囉。咁 ,ok? 咁啊咁啊即刻態度又唔同啦。喔、哦、算啦算啦算啦我都唔會識電話識電話咁跟住咪繼續玩啦咁你走咗啦。咁、我就仲咗叫我幾罐啤酒。咁啊我就話哎唔飲啦食宵夜啦。跟住我嗌埋阿蘭諗過嚟喂咁啊放工食宵夜啦。咁啊海底撈啊海底撈囉阿蘭諗就話想食海底撈嘛。即係我好啦好啦簡單個媽咪緊要過啲女嘅。即係我要氹掂我媽咪呢我哋唔優冇女食。即係佢哋會留返啲靚好啲嘅女仔俾我哋嘅。ok? 咁、所以我係好注重個媽咪㗎。咁你係食宵夜囉海底撈海底撈囉。咁跟住阿林林就出去攞手袋喎。跟住阿表妹就話我唔想食宵夜喎。我唔想食宵夜喎。我如果就想而家同你上酒店房喎。好咁樣啊。 咁急啊 咁緊急 咁行啦。 咁當然冇所謂啦。 我老虎都叫緊。 咁我跟住屌嘢我叫得好撚柒耐啦。對老虎因為我喺十點零鐘我已經去廁所飲咗一支飲咗㗎啦。我哋兩個鐘頭喺度屌嘢喺度咆哮緊嘅。咁跟住好咁算囉咁唔同阿林林食海底撈囉跟住俾個 message 佢囉。咁我又同阿表妹就上房啊一上到呢個房。 你同阿林林點講你話唔得。 我話唔得啊 你 我話你表妹話唔食我就話你表妹話唔食唔係我話唔食。你表妹話唔食啊咁我哋上酒店先啦。我話或者我上完酒店之後跟住我又留咗言嘅時候上完酒店跟住再食宵夜再 call 你啦咁樣阿林林話好的咁去上酒店一開到門。 就飛撲埋你。 嗰條女係呀嘩我屌你老味即係爭啲冇除負擔就話聲你呢。屌你老味喂就好似你咁真係我 feel 到你嗰次係點樣嘅。咁而家就係希望網友 feel 到我嗰次點樣。一入到去嘩嗰條女正已經攬住嘴喎。嘩屌你老味喂大佬撲你個街嘴唔係走入床喎走入廁所。咁已經喺度大千拆啦喺度拆千將啲山山富富拆千喂屌你要做戲咁好似屌你老味石跟住沖涼啊已經有石有沖涼搞到呢嗱我光頭啫佢唔係光頭㗎嘛嘩啲花灑水呢濕到佢全因為嗰次我哋住個酒店冇浴缸㗎嘛咁淋到濕晒全部濕晒都有啲山山虎虎都有少少濕濕地㗎啦因為喺地下度㗎嘛嘩屌你玩到咁樣喎但你又硬到呢即係沖涼嗰個時間已經硬到呢屌你老不可交易㗎啦咁唉唔撚柒你屌你頂佢唔順咪捉撚咗佢入去房啦本來曾經係諗個廁所嘅不是屌你好咩沙井咩沙灣咩屌你好咩做得有間聖德寶咩聖 X 寶喺度屌你仲屌你好咩黐撚線喺咩黐爆咩唔黐爆囉捉佢即係抱佢都幾撚重啊屌你啦因為佢幾高抱佢又去張床度診囉冇啦冇啊 零零 係啊係你知啊我講呢啲屌你啦冇啊唔係佢就診嘩乜都冇啦冇枕头戰鼓冇狗仔式零零一喂屌你係咁蠢屌你喇咩喂喂嗰種 即係嗰個前奏嗰種妖氣咯，不過濕到咧，即係可能唔知係咪啱啱沖完涼咧，有啲水喺度，哇！真係濕到水浸咁啊！哇！又爽又滑，插插聲就突突突，即係一個女仔咁嘅環境，即係咁多水，你係好撚 free 噶嘛？係 啊， 係先？咁你計嘢用嘢又好撚快出噶嘛？啤即係神山虎都幫你唔到啊！聽你嗱，我冇記住啦。我自己係認為神山虎係令你眼嘅咋啊？係現時個時間咧，係神山虎佢哋寫嘅咋啊？我成日認為神山虎係喺現時嗰度係 唔係太大 功效嘅咋、但佢寫我話有現時嘅嚇啊！咁、你信佢就信我啊！咁信佢啦，信佢啦 ，OK 啊！咁啊，射咗哇！屌你好開心啊！好啦。咁啊，跟住咁啊，唞啦。跟住阿表妹就話：我走咯。我有個客喺下邊。咁、我心諗啊，得啦，我已經舒服曬啦。咁而家因為我要訓練，其實我都自己想訓練自己唔再過夜噶嘛。因為其實唔過夜咧，啲女係靚好多嘅。咁啊，訓練咁樣，既然你咁講，我即係咁講啦。你唔過夜啊？如果平時我會啦，好嬲噶啦。咁。又唔可以正喎，又慳翻5嚿，咁我話我俾1000佢喎，佢好，咁我好啊好啊，咁跟住俾1000佢咯，俾1000佢，跟住佢自己走咯，咁我剩翻我一條友喺個仔度幫我喺度諗，哇，其實都幾撚痕錢，佢陪翻個客，個客未走，個客可能話我唔知啦，估計個客話我等你啦，等你過嚟啦，喂，佢攞落去，起碼多5嚿坐台，如果趁一 Q 又多500蚊， 又多1000， 又多1000。如果過夜啊，又多又多1500，咁佢當然佢結果係點我唔知啦。好啦，咁啊完咗嗰晚啦，第二日，咁佢就又微信我喎，咁佢話：哎呀，琴晚唔好意思啊，陪你唔到，幾時再過嚟啊？咁我死啲咁嘅嘢咯，咁佢話我會。keep 繼續想你啊，自招想你啊，咁嘅嘢，哇！喂，你啲咁嘅招數真係，我都諗緊，你真係呃我唔到噶。話聲你聽，大佬，即係我成日覺得你只有呃到我啲網友嘅，即係又係講埋啲咁樣，我 OK 啦，得啦。咁啊下次再見咯，咁就咁完咗呢次咯。咁某程度都 OK 嘅，你知一上到樓，一上到房， 即係要扭下試出花絲，有啲激情出嚟啊！ 係咯，唔係你諗下，係幾撚啲女係幾撚想埋家食井水啊？即係我雖然時間長，過咗我都講少少啊。好似世界盃期間 OK， 你知唔知啲女幾撚慘？間場會唔會靜咧？唔會靜，因為有波睇。咁啲客咧就8點鐘小組賽嘅時候啊，你唔好講而家 十點啦， 而家節目出街，世界盃完咗啦嚇。咁啲人嗰時候如果小組賽嘅時候8點鐘踢完4點，由8點飲到4點， 8個鐘頭 賺你5嚿。喂，飲到條你啤花夫啦，死透啦，你又唔係你睇波，有悶喎個場 ，OK？ 但係大家間場就旺喎，因為好多人。特登揾女陪睇波啊嘛，抌嚿水。 最主要係又有得飲，又有 係啦，又抌嚿水，又有女陪。我輸波都唔知輸唔夠啦，係咪先？又得嗌，又氣氛又好，咁啊形成一間場喎。啲女但係啲女又唔撚開心。喂，陪你8個鐘頭喎，即係陪足8個鐘頭，飲足喎。咁你話你所以我而家見到我朋友圈好撚多啲女都話去旅行啦，翻鄉下，有啲走撚咗添啊！即係呢幾日啊，即係呢排個呢半個月，呢小組呢幾日啫，唔好話而家打緊我，而家節目係講緊打緊8強啊！點講？即係唔好講咩，就係小組嘅時候已經有女 走咗啦， 飲到驚啊！已經唔撚出做啦。有幾條女已經唔實做，就係、是、啲新嚟嘅啲女仔已經唔實做。咁你諗下，係幾撚大鑊啊？所以我有時建議咧，如果譬如啲網友又有啲咁嘅情況時間，係要長劈嘅，你其實點都好，你劈4個鐘就好啦。就算如果你唔咩嘢，你最多就如果要8個鐘嘅話，你真係俾多啲啦。或者揾個件啊輪替下啦。 咁其實咁樣，你會令到啲女唔鍾意你嘅服務，佢嘅服務差咗，唔係對你差嘅，啊，當然對你都唔會好啦，係下一手唔好啊。 嗯， 即係有時我哋唔係為自己嘅，都要為下一手啊嘛。即係等於我幾疏爽嘅，咁我唔係為我自己嘅， 嗯， 啊，我係為咗啲網友去翻嗰個場，誒呢啲牛哥嘅 friend 嚟嘅喎，牛哥咁疏爽，佢會對我哋啲網友好啲啦。咁，呢個媽咪嘅經理都係咁樣樣啦。咁我都希望係咁樣嘅啫。即係有時如果你譬如下下去到盡八個鐘頭，俾五嚿水，喂，嗰啲女就趕住，即係咁冇好女你玩嘅。當然喺世界盃期間，好啲嘅女都唔開工， 嗯， 費事同你劈啊，費事同你劈，費事同你癲。咁咪有啲咁嘅時間咯。咁咪自己望下自己諗啦。我又唔會話叫你哋慳翻啲錢啊，做孤寒閪嘅。咁，有時唉，人生獨做啊，啊咁啊。你自己諗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呢次啊叫咩名啊未知啊，到時睇 topic 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都未到八月囉， 未 十號十七號 ,ok, 唔好理㗎啦，廿四號啊，咁啊因為差唔多啦，到時睇下有啲咩講啊，因為我好擔心㗎，因為呢排除咗咩嘢啊咁之外呢冇嘢可以再講啊！咁啊，希望都應該完咗世界盃，搵啲嘢食下嘅。咁啊，睇下係點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見啦，拜拜。